道线，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，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如烟，不听你唱惊喜，就能一下出仙片。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的绿鱼签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一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年羹尧心血来潮，打算出去视察视察，看看这船只打造的情况如何。一看铜林等人都不在身边，唯独西方大侠于成老头在身边。于成年事已高了，旁的人呢岁数相比之下年轻些，所以呢都奔其他的地方巡视去了，唯独于成留到公馆保护大人。年羹尧一笑：“老侠客，您不觉着有点闷得慌吗？”不闷不闷，大人的意思是，我准备到朴家店巡视一番。您是知道的，朴家店就在绵江的江边，来打造战船之处。我想看看这战船打造的情况如何了，老侠客。如果有兴致的话，能陪着本官一同前往吗？这西方侠就一愣，什么原因？朴家店就在绵江的江边，过了大江对面就是剑山蓬莱岛啊，那是最前线的最前线。身边又没有旁人，我保护钦差去，万一出了什么麻烦，我可吃罪不起呀。所以西方家犹豫不语。年羹尧看出来了，老侠客您有顾虑，您怕发生意外。大人，您说对了，海川等人不在眼前，我陪着大人去倒没什么，我就怕有个风吹草动。 老侠可多虑了。瓢家店乃是我们建州所管辖，经过几个月的整顿，万无一失，而且瓢家店还有我亲手批示的团练公所，那也有连装会，也有我们的军队，您担什么心呢？难道说建山的贼累生双翅能飞过大江来不成吗？即使来了，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如果老侠客觉着不便，您在公馆歇着，本官率领旁人去也就是了。这大人您别多心，老朽绝不敢偷懒，我是怕发生意外。既然大人觉着没什么，我愿意奉陪大人一同前往。 好， 这就对了。说着话准备，年的人没穿官衣，穿了一身便装，没说嘛，北风烟雪变了天了，所以年的人头上戴着狐狸皮的风帽，身上披着狐狸皮的斗篷，里边是灰鼠的长袍，大缎子面，腰里系根带子。为了防备万一，年的人肋配宝剑防身。西方侠穿着棉袍，戴着棉帽，耳包也都套上了，应用之物准备好了。还没等年的人动身呢，一帮小弟兄进来了，在头前并太岁张方，后边杨小香、杨小翠、红玉耳、孔秀、夏九龄、司马良、甘虎、吴霸，一大帮都进来了。年的人就乐了，张胖，你们这从哪儿回来？回大人的话，奉大人所差，今早晨巡视四门，发现老百姓各安生业，有许多家这么早就准备过年了，什么贼情都没有，望大人望安。 好，好啊！ 哎，大人，您这是御下何往？我准备跟西方侠到瓢家店去转一圈。 不是， 大人去吧呢。瓢家店地处前沿阵地，过了大江就是建山蓬莱岛，这不方便吗？ 哎，方才我跟西方侠都交代过，我们那里有军队，有团练公所，都是咱们的人，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 这可也是，既然这样，我等愿陪伴大人前往。 你们早晨起就出去了，不累吗？还是休息休息？ 不累，陪着大人一点都不累。 好吧，你们愿意去，咱们结伴而行。 呵，这回老点小点20来号，带了一小队的亲兵，门前外的备马，大家保着年的人飞身上了坐骑，这才起身。临走的时候啊，跟师爷杨有志交代清楚了，如果佟林回来，告诉佟林我们赶奔瓢家店了，天黑以前肯定回来。交代完，他们才起的身，出了南关25里地，来到瓢家店，就是那个参将铁山现在领着500军兵在此驻防， 铁山一听钦差大人来了，赶紧列队迎接。年羹尧说明来意，有铁山陪着视察了船厂，临时的大船厂。您说那船要是白手起家，一只船一只船那么造，那可费了劲了。他们呢征集了很多民船和渔船，大的小的都有，把它修修补补，然后就改变成战船。这个战船跟民船和渔船它不一样，需要十分的坚固，上头还得安火枪火炮，还得带垛口的护栏、铁甲，这些东西都得有啊，因此就费时间。另外还打造几只大号的战船，这都是指挥船。当年羹尧来到船厂一看，呵，工人们热火朝天，就这么冷的天光着膀子干，年的人深受感动，命令一声发放慰问品。什么慰问品？品酒放肉，给工人发下去。大伙儿深受鼓舞，感谢年的人，这劲头就更足了。年的人们什么时候能交工？铁山掐手指头算了算，哎，卑职问过工头了，最迟最迟的在年底前能交工。好，但愿如此，有什么困难及时向我提出。是，我明白。年钦差转了这一圈，等离开船厂往回走，正好过朴家店，团练工作的团头在这列队等候。这个雪还越下越大呢。再看对面，此人身高一丈左右，膀阔三平，穿着棉袍，戴着风帽，后边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。有人向年的人介绍，这就是朴家店的团头，团练公所的所长朴八海，在这儿恭候着大人。结果见了面之后，年羹尧问什么事儿，朴八海说了：“大人，一路辛苦了，何不到我的团练公所少坐片刻，喝口茶，暖暖身子。”年的人一听也未尝不可，的确也有点累了。好，头前带路。是。西方侠张方小弟兄们陪着，等进街一看呢，这地方不大，东西一趟街，南北的住户，还有几家小型的商号，但是收拾的挺干净。这团练公所在哪儿？就是朴八海的家。门前戳着个大牌子，你看这个团练这个东西啊，又是兵又是民，不打仗的时候就是老百姓，打仗的时候拿起刀枪来配合官军剿匪，在平时呢也协助官军维持社会治安。但是往往出现这种情况，这个团练的人呢欺负老百姓，奸淫烧杀， 勒索群众的事儿时有发生。年的人呢，对此要求的十分严格。不管哪里发生了这种事，随时查处，一定重办。这个朴八海何许人也？本地的名士，今年50岁。过去啊，戳杆子撂场子，有100多个徒弟。这人还是个回民，武功很高很高的，在本地回民比较多，所以推选他做了团头，也就是团练公所的所长。尤其这个地方地处前沿阵地，隔江与剑山蓬莱岛相望，显着尤其重要。所以呢，大人这才到了这看看，一则呢是慰问这些团勇，二一则看看他们配备官军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没有。这团练工作就在朴八海的家，没说呢，他是有钱的人，门前站着8条大汉，各拿刀枪棍棒，威风凛凛。头层院子住的都是团勇，二层院子是客厅。等一进这客厅，是热气扑脸啊，屋里大铜盆烧着炭火，觉着身上格外的舒服。朴八海一抱拳，大人请来上座。年羹尧也没客气，坐下了。然后朴八海又让西方侠、张方等人就坐泡茶。时间不大，把浓茶端上来了，喝一口，身上甭提多舒服。年的人也让朴八海坐下，一瞅这主虽然50岁的人，身体非常结实，说话声似巨钟。这回民呢，吃牛羊肉，他这声音格外的洪亮，耳目如灯，年的人挺喜欢他。你就是朴团头吗？不错，正是小人。你手下团勇有多少人呢？350名。平日操练吗？操练。尤其是大人御驾之后，我每日早晚2次亲自教导他们。好，好啊，恐怕不久就要攻打剑山，到了时候你们还要发挥威力喽。是，大人您放心，我早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，随时可以配合官军剿匪。那就好。有什么困难吗？没有，什么困难都没有。大人一听挺高兴，可坐了一会儿得走啊，刚要站起来，朴八海说话了：大人，外边风越刮越大，雪也越来越大，您这阵走不方便，不如在我这用过饭，等着风住雪停再走也不迟。年的人往外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往年好像没下过这么大的雪，今年冬季也显得特别冷。那我可要讨扰了，大人您客气，您在我这吃饭是赏给我的脸了。外边准备，刚厨房准备吃喝，大人就在这跟他闲谈。 一会儿朴伯海站起来了，大人，我到厨房看看，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做好。就这样他出去了。他走之后，张芳晃晃夹扁头凑近年的人，而大人，我看咱们还是早走点好。怎么你又看出什么来了？他都什么我都没看出来，我就觉着这个朴伯海跟正常人两路。哦，这倒是个新发现。怎么两路了？我看这人跟您说话的时候，那个眼睛不定啊。您别忘了，眼是人的心苗啊，他心怀鬼胎，故而眼神不定。跟您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心生想别的事儿。再说过去没处过，咱心里也没底。大人，我总觉着他心里头不安稳。瞎子，你呀，也是思虑过度了。我不说会察言观色，但是我看朴伯海没有什么，你尽管放心，是吗？但愿大人看得比我准。说这话把这茬撂下了，朴伯海也没回来，饭菜也没做好，这时候就长了灯了，还得20里地赶回城里呢，大人有点着急了。张芳，你找找朴伯海，问问饭做好没？要是没做好的话，咱们马上起身。哎，好嘞。张芳刚迈步到院里头，朴伯海回来了。哎，我正找您呢，这饭做到哪儿去了？就包酒席也该做完了。朴伯海一乐，少侠客等得不耐烦了，哈哈，一会儿就好。张芳又回了屋了，朴伯海往旁边一坐，一语皆无，也不陪着年的人唠嗑了，也不说话，左等不开饭，右等还是不开饭。年的人就站起来了，来呀，备马了，返回建州。心里头挺不痛快，心说这是什么意思，留我在这吃饭能有俩时辰了，这饭没做好。这个朴伯海真不是个办事的人，唯一顿吃的怪罪他犯不上，传扬出去显得自己丢身份，不然的话心真不痛快。正在这时，朴伯海站起来，大人，您是不是有点等不及了？这没关系，今天发生点意外，所以这饭到现在没做好，但据我所知，有个地方把饭做好了，正等着各位去吃呢。哦，什么地方把饭做好了？剑山蓬莱岛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就见朴伯海把脸往下一沉，眼眉竖起来，眼露凶光。年的人一惊，朴伯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年的人，跟您实说了吧，英王富昌知道您来了，到了我的朴家店，在剑山蓬莱岛